窗落，看镜子里的我，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枯瘦、哦、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 down，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，但脏话没用，大家只会心凶，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。今早起床了，觉得头有点痛，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，氧气不够。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。只能代表自己，没有政治立场，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，要调整自己。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，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，是他演唱的一首《改变自己》。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拿出改变自己的一种勇气，去面对困难，去适应环境，去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梁咏琪，唱的呢是一种爱的感悟，原来爱情这么伤。 却感觉不到天亮，东西吃一半，莫名其妙哭一场，我忍住不想，时间变得更漫长，别与你有关，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，我日月无梦得不知所以然，找朋友交谈，其实全帮不上忙，以为会习惯，有你在才是习惯，你曾住在我心上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，原来爱情这么伤，想象中还难，泪水总是不听话，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，太多的

像一颗青菜，没早餐我不太习惯没有你在。 北京时间23:00。